信给你寄到朝阳口吧。星啊，再见再见。 又哭了不是？ 我还小。 一话，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那说不定。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好好好，但愿如此。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啊！你是说我嘞？ 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银焕，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可就急死了。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我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银焕， 恁娘丑，俺娘也丑，两个娘丑的不相同。春去变成生产劳动手，恁娘把一流城市一定要把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遮住后悔死不休，两条大路由你走。虽思想一想 thank you. 太激动了。 那咱走吧。 走。 走。 是我挂， 谁挂我着谁与你，不用说那一挂是匹马， 他不是匹马是棉花， 我认识这棉花是金姐， 他不是金姐是芝麻，希望你知道啥再说啥，别光说那外行话，街坊邻居听见了不笑出眼泪，小脚丫小脚丫哈哈 Thank you. 城里人好喝水，你看看咱俩一罐鸡蛋你都快好 了。哎呀，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你走了，快点。 坐吧。 起，人家干部都说我傻呀，罗贯注意， 咱俩少唱也好吧？ 你好，好，可是好。 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人家咋说咱咋说。 没错，哎，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来。 咱家不是还有嘞？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 双胞胎娘， 哎， 恁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 哎，双胞胎 啊， 你等等啊。 我不累，你坐吧。 爹 啊，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 什么爹？ 哎， 路过供销社，我烧瓶酱油了。 中。 娘啊，咱这还买酱油了？ 哟，咱们又买酱油了嘞。银欢呐，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沟里呀，别说是吃的东西了，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样样不缺，像这啥，这杯底杯、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歇着吧，我去做饭去啊。 哎，娘， 哎， 我帮你烧火吧。 不用，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快坐下歇着。 Thank you. 锁啊。 冰玉，俺家离这可近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去小河拐弯了都到了。一会儿你可一定去，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你啊。 我走了啊。 那神道中，那神来神去，神老龙魂，功不成来你喝酒，你不怕酒的我怕酒人啊。 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我看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我天当没这个闺女！ 哎，老嫂子，先到我家坐坐。 给。先给你撇着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Thank you.

就少担点。 就是 这酸菜要放哪儿？ 这是太大的娇气了。 就是啊， 你太小气了 啊！他担不动，能怨咱？ 是 不 是？ 是 是是，你要是把硬汉说破了，就算硬汉不光荣，你要体面。 是呀、啊，人家不是才想来吗？ 对呀、啊，平哥，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破一个女学生，看看。 嗯，哎，有你这把还吹三吹的， 就是。 来， 秦 叔，那万事跟他说着话呢呀。 我知道，年轻人。 你哭啥了？ 我是有哭啥来着？ 看你了，我是骂你了。哎，都看，都看，还说你有管教气的，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局上话说，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腿了。 哎，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呢，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又摸不透。 哎， 啊、 对， 那狮子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这就不赖喽。 对呀、啊，金哥。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 哎，也许呀、啊、根本就没啥本事。 上学了去吧，干活去，干活去， 走走走，上 学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活，干 活，干活，干活，干 活，干活， 你说那叫啥话，对不对啊？ 嗯，咋了？ 对不对？ 哎，不对，哎，不对， 什么不对？啥不对？ 真不对！ 哎，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个女孩子，手上也磨了泡，那身上也出了汗啊！咱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聊嘞，就没替人家想想啊？哦，就比人家多挑了两条水，都骄傲了。是块长哎，咱能办到这事儿，人家就办不到啊。 那我去给他认个错 啊。 那我去了啊。 嘿、啊、嘿、啊啊，那是又哭啥了？ 那听说 啊， 我也错了，我也去给他背个故事。 哎，好好去吧去吧。 你快去。 上班。去，老侄子，还得你去劝劝他。 他想哭，叫他哭吧。 呀，那这又叫啥话？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的，还是让他来哭的？ 太娇气了。 去，听我的。你看这孩子，去。 就犯了个大错误，谁知道就给人家说了两句笑话，他都咣当一声衣服水都摔了两边朝天。 我说老嫂子，你是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你偏说还没有瞧着人腰杆硬呢。你看看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能卷多舌头说假话。 这不怕白养虎，万事起头难呐。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 那我 哎，这你知道从前咱使的是啥玩意儿，现在用的是啥家具？这喷墨器儿、双花轮、解放式水车、骨头机儿，再过几年还不知道用啥来。咱可不能光想着那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驴、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边想着第三步得往前看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这哪一样能少了狮子人呢？山沟里啊，量不住来多少学生的，说话得看看茶壶，讲讲方式，你那个脾气啊，你得改改了。 那这不用说，是我错了。 那事儿不大，你看着办呗。 那错了，我求他赔个。 哎，可有一条，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 哎呀，我知道。 哎，你知道，我看不保险。 兄弟，看看，看看，还没干一个钱的活，就要俩钱的工，我就知道成不了。 那这还都看咱了，啊？ 担着那担子，一扭一扭给扭仰着呀！我说银花，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干起活来你可没看那腰板硬。就这，他都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两地朝天，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哎，你说说，这我真大岁数了，咋这么菜了呢？太大了。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那人家是咋了？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是真的吗？可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瞧这大家啊，井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他眼里他眼里就没有看上山区，我劝你不要着急，远走远留有他去，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哎，一会儿他回来了啊，要乔治给叫一声啊，我走了。 哎， 走了。 上哪儿去了？ 山上转了一圈， 累了吧？ 不累。 来，趁热喝碗汤。 我不想喝。 叶焕，咋了？ 病了？ 没有。 那你是？ 我处理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敲针的腰板硬呢。 硬坏。 天，只把他一句也没听住。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哟，二大娘，你也是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忙，我能给你帮啥忙嘞？ 这一回呀，可点着你的拿手戏了。